过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衬衫他提了个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新人婚礼举行一半，台风突然来袭，浪漫现场秒变灾难片，咱们到酒吧里听听街坊们了解什么。哎，维子，这好久不来了。 嗯，是他一来一般都没有什么好事。 为什么呀？ 好像据说最近你看啊，什么天灾也都是他带。 我就问什么呀，什么叫我一来没好事儿？ 嗯，反正我们你一来我们这吃的就少了。 对呀、啊，你看你一来， 神了， 我们就听说台风来了， 说那个山竹是吧？ 对，那你知道是吧？ 我刚听说， 就是你弄的。 他没那么大本事，你指着围子刀面哇哇哇就能叫来台风？ 这属于封建迷信活动，他呀得弄五个令牌往这站，头一声令响。 风雨雷电， 对对， 四位神仙那不在家呀。 那你那天是在家。 哎，你见过台风吗？你虽然走南闯北啊。 没见过台风，我还真没见过。 没见过，电视里那么多台风的镜头你都没见过。 那电视里见过，那真的 那还是见过呀。 那没 你见过没见过？ 见过， 你看 见过 见过是吧？ 你管着吗你？ 王大磊跟你有仇吗？最近你是借他自行车了怎么着？你说王大磊这块损你啊。 我跟你没，我说正事儿，正经的 这玩意儿别赶上。 哎呀，我就说南方人他们还是比咱们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多一点。 那有什么用呢？ 这个经验第一啊，最好还是不用积累， 也没什么可值得骄傲的。 哎呦，想想也挺吓人的。你比如说啊，在菲律宾，这次的山竹台风不光是袭击咱们国家， 嗯， 同时它也在东南亚附近呢，引起了很多强大的天气反应。 据说呀，一个台风如果给诸多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可以联名让这个台风的名字就从此废掉， 抹黑了，勾了， 就今后这个台风就没有，这名字就没有了。因为哪个台风它每年是有固定的名字的。 是这样，那你说台风山竹明年这名字就不再出现了？ 对，就不叫山竹了， 哦、oh. ， 就叫榴莲了。 嗨，那更大了，这个还扎得慌， 还味儿得慌、 嗯， 臭台风，还是听着像骂台风的是吧？ 真远，还有点那个小可爱， 小可爱， 臭台风， 哎呦呵、啊。这跟台风撒娇的、 嗯、我记得大雷有一次不是险些就被台风，哎，我记得 还险些干嘛，就是赶上了。 没没，我还在台风头了走，台风在后边紧追我，没赶上， 一边报道帽子也飞了，一会儿话筒罩也没了，眼镜也掉了， 被扯下去了。我跟你说啊， 台风来了根本没有你说的这么简单，那比这可怕多了。 你就是刚来的时候你一伸头，哎，找这么些东西。 我觉得我是让刀给切 这么些东西， 金戒指也被台风落走了。 这台风是个贼吧， 金戒指、手表 还有什么值钱要什么呀， 落走了。你那还报道呢，我感谢大家收看本次报道哟。 就我这身衣裳给留下了是吧，我这值钱东西连钱包都给转走了， 信用卡， 我信用卡怎么给转走的。 那次的台风可能叫女人， 女人的卷动人， 那台风 应该叫贼。 不是，不叫这些名字，但是那次确实是我记得你又是大雨啊，有台风啊， 那叫狂风暴雨。 哦，狂风暴雨，你北京人没怎么见过这场面。 北京狂风暴雨是有的， 对，就是没见那么大的。 所以你当时报道的时候，你整个人都有一种神，不是神 经 颠倒， 神经兮兮的。旁边那吹风了是吧？ 你记得那次报道吧？电视还播了呢，我们围着院里看，乐的。 围着院里， 我们围着电视机看，给乐的。 吓我一跳！那电视机后面那乐什么呢？ 当时看的人特多，就觉得特可乐。 自己家在家看自己的不好吗？非得围一块儿看。 那次你第一次上电视吗？ 就赶上这事儿了。 我觉得 露脸啊， 还露脸。 但那次是你采访的经历当中一个很难忘的体验吧？ 这辈子没赶上过第二回。 有心理阴影吗？ 没有没有，从此就让我远离台风了。 但是你是你们电视台最重的，按说你应该是这种派现场。 没听说。 是，你看你这次 应该要跑最快上现场， 我最重的压台，起到秤砣的作用。 老百姓心中有杆秤，那 我秤砣是吧？那秤砣不是老百，秤砣是老百， 天地之间有杆秤啊。 那秤砣是老百姓啊， 这秤砣就是你王大磊。 好家伙，就我一人当秤砣。 你没看那视频里边被台风吹的都走着走着，哎呦，又摔倒了，出溜，老太太钻被窝。 老太太钻被窝， 是一个老太太，一个钻被窝是吧？ 就摔法 啊， 就没了这镜头里。但是你呢，轻易的还真吹不倒你。 那是，我不钻被窝。 我就说吧，要是个报道，也就因为工作原因必须参与啊。你要说那天好日子，举办什么重要的事情、典礼，赶上台风，那可真 是开张， 束手无策了。 买卖开张， 可不是，您正放炮呢啊！霹雷台风来了，啪， 全吹身上了， 给这位都崩黑了。 挂招牌呢，正挂，台风来了，招牌嗖，吹隔壁去了。 隔壁去了， 隔壁那位还纳闷儿， 直接就 开张了。 不是我们 不是这字号。 但是结婚呢，是不是新人的草地婚礼？ 对， 正在那儿宣誓呢。 唐家来另外一新娘， 关了新娘啊。 你哪儿的？我隔壁酒店的。 我不是这屋，我是吹进来的。 或者正在交换戒指呢，噗，大风来了，戒指没了。 好， 这么大个一个就吹走了。 小孩你别这比划，我看不见多大，你这一比划就不是克拉级的了，就是几斤几两级的了。 或者呢，正在说誓言啊，不论是贫穷极困还是倒霉催的，你都愿意。 等会儿 这什么婚礼、 我跟你说，小孩这婚礼还有好事呢。富贵或贫穷，不是贫穷疾病，全是坏事，都落一块了是吧？ 哎呦，我记不辞是、啊、这个。 但你别瞎说， 不论富贵与贫穷， 哎，健康与疾病， 对，健康与疾病 差不多行了。 幸运与倒霉， 嗨，非得给人家呀。 你都愿意不离不弃与他、永结同心吗？ 相伴一生 啊，相伴一生、白头偕老吗？南方，我这时候雷声滚滚， 又滚滚了， 台风席卷而至， 对。整个一张嘴，这龙卷风那尖儿啊，从嘴里进去。 新娘说：“你说什么？” 我说：“我又有来头了。” 心真大，还问呢，这是。 新娘说：“你好好说。”一个霹雷，咔嚓。 这个一定是做了忤逆的事儿。 哎，你别这么说，这是封建迷信啊。 多信。 赶上那时间点了吗？就说我愿意的时候，超强台风，比如这次叫 山竹。 山竹，对对对，山竹咕噜噜噜噜就来了。 咕噜噜噜噜就来了，还是圆的， 啊，推着小圈就来了。 哎呀，这个现场呢也是满地狼藉啊！新娘的纱挂树上了，这个 挂 花门变花门框了。 您这说一门框， 花门框是真结实，知道吧？ 花门框、 哎，这花门框绝对是扎地很深的， 这花都没了， 连树都飞了， 变门框， 花门框还在， 酒杯也碎了， 对，亲戚朋友都吹走了，站这就剩二位新人加一门框。 你没想到他有这么大的声势， 对，他爸这是猪八戒来了。 围子参加家婚礼还穿那尖头皮鞋。 我参加婚礼我得穿尖头皮鞋。 你倒跑的时候 三尖头皮鞋。 对对对对对， 三尖头真跑不快， 而且大尖儿， 对， 跟峨眉刺一样， 老刮着东西， 背哪扎点， 老刮着东西，这可我带刺儿，我这个 一会儿一看，好，围子那俩尖扎地里了，跟花盆框一块立着。 我说咱俩冰刀这是在哪穿鞋呢？ 这是真事儿啊， 还是真事儿 啊。菲律宾那个男子叫兰迪马诺伊斯， 他是在这个马里基纳下午准备迎娶新娘， 反正我们也不知道在哪儿，马里基纳， 反正菲律宾的一地儿啊。这个时候舞台呢正在拍手庆祝啊，宾客也祝福声声，又是欢乐的音乐，新郎新娘手挽手前行，整个的场面是又浪漫又欢庆。但是没想到说到我愿意这仨字的时候，超强台风就席卷而来了，现场也断了电，大家是四散奔逃。 新郎一看，哎呦，早知道我说我不乐意 了，反正说了我乐意也没听见， 那怎么行呢？那妻子是很害怕的呀，而且很没有安全感。这个新郎只解释这个 新郎啊，这是在思考的， 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 哎， 我的爱也曾经， 哎，行了，咱们跑调了， 咱们听的不是一首歌就 那您往好了想啊， 好事是新娘没吹走，花门还在， 花门框还在， 好，对， 花门没了， 份子钱没有吹走啊， 可见微信的好处。 咱们街坊们听这事儿以后呢，耀柱说了，你看人家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哎，轮到你这台风来反对了。周飞也说了，我也曾经参加过这么一个就是台风搅乱了婚宴的事儿啊，那个屋顶啊都掀翻了，铺着红布的桌子满地轱辘，你都追不上， 追他干嘛 还不跑命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中国好室友，台风天重量级室友被派去打饭，他说了，大不了我匍匐前进把饭送回去呗。街坊们怎么看这位好室友呢？哎，伟子，你上大学的时候，你们室友关系怎么样？ 我还行，吃饭玩都在一起。 搞对象吗？ 搞对象不在一起。那搞对象有在一起的吗？这个？ 你互相 能啊？这你的女朋友跟他女朋友也不错，你们在一块儿经常出去玩，这不在一起？ 啊，这样可以。这， 你实话说，你搞对象了没有？对，你们同学之间互相净帮忙吗？ 什么事儿净帮忙？您说清楚了。 这个让我听得都有点奇异。 带饭呢？ 带饭？我们不带饭，我们食堂吃。 对啊，就是比如说让别人带个饭，你说你看 啊，我懒得动了是吧？你打饭， 对， 给我带，那经常带。 是不是其他人都特别懒？ 不， 经常让你带。 没时间去食堂吃饭，带点饭，带点水，很正常。出去买个东西， 嗯， 对呀、啊。 你给人带的多还是人给你带多呀？ 当然是人家给我带的多了，我比别人懒。 他能吃啊？他能吃？ 不是，我主要写完这作业，主要是。 那你没帮过人家什么事啊？你得想啊，人家平时净照顾你， 嗯、 给你带饭、 嗯， 给你买药。 他买药，经常给我买药。 他也帮别人啊，帮别人说瞎话， 对， 打掩护。 他别帮别人那个迟到点名， 嗯、说女朋友查岗给人编瞎话。 对，他在厕所呢，都是你说的。 证明咱人品好，大家相信我，这是。 是啊。小事让人家帮了你，你是不是就等着碰见个什么 大事找人帮忙？ 对对， 我是故意的。 受人点水之恩，当以涌泉打 网。对对对， 人家比如说帮你捡一下枕巾， 嗯， 你就要帮人家 舍命。这个， 啊、我给舍命，捡一枕巾我就舍命了。 是为知己者死。 那您要这么说，我这大学也就上一年，估计 养你 养 天日，用你一时。你比如说台风天了。哎呦，这个台风啊，你山竹你听说过吧？ 山竹倒耳熟，倒是听着耳熟。 那什么？ 听说给什么都卷了，什么花门框，什么就剩一花门框了。 对对对，帅全飞了，对，人老太太钻被窝。 哎，对对， 小车都吹翻了。 这个时候，你在宿舍里吃饭吗？你饿了，你要不要吃饭？室友们也要不要吃饭？吃了几天的方便面了，已经没有存货了，台风还没有走。怎么办呢？嗯、到点食堂开门了， 这大厨子也够没心没肺的， 就是连你带台风一块欢迎、嗯。 真想吃口热的， 还真想吃口热的。 当然了，台风给吹凉了， 而且真的好几天没吃正经的什么这个宫保鸡丁。 对，我们不吃海带方面了吗？都 鱼香肉丝，真想吃米饭。 您瞧点出息， 没吃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所以才想吃米饭。 还拌着饭。 饭真香，你是这么想的啊？ 是，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这时候呢，是有几个就跟你商量了，哎，你说这个维子，哥几个都是照顾你的， 嗯， 经常给你打水、打饭、打药， 减减筋是吧？ 这个， 谁吃不了都喂你。 什么叫谁吃不了都喂我呀？我爱吃人剩饭，专吃剩饭。 谁那都有好的分你一口， 都分你。 那您话说清楚了得。 这个时候，你看咱们室友呢。出现了一个严峻的现状。 听说过杨绝来左伯桃吗？ 嗯， 这未知即者死， 你又来了。 听说过专诸刺王僚吗？ 嗨， 我们是没有条件去，真的不是懒。哎，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都为什么呢？ 你看老大， 我们不认道， 跟猪肝似的。老二跟孑孓似的， 跟什么似的？ 蚊子啊，幼虫就叫孑孓。这比竹竿还惨多了， 这宿舍怎么分呢？这 老三跟虚子似的， 跟虚子似的。 这比孑孓还好点，就这么飘的话， 那估计这不用台风吹口气就死了。这仨， 这只是个比喻，稍微夸张了一点。 就你这老四， 你这个体重真是堪当重任， 就跟那个故宫门口那石狮子似的。 咱们镇室之宝， 我也是那秤砣，其实 天地之间有杆秤。你围子就是咱们的大秤砣，你呢台风天受累出去打点饭回来。 那我这为打饭来的。 我们也评测了一下，我们计算了一下这风力风速，大概除了一下，完你的体重还有你的这个受力面积。 受力面积您都算出来了、 啊、将将能站着地。 有这功夫您自己打就不行吗？ 不是刚才说了，我们一出门就没了， 就飘起来了，对吧？你这脚能将将站着地、 嗯、 还能借摩擦力向前移动。 哎，你呀眼睛小。 这跟眼睛小什么关？不进沙子是吧？ 出去可以眯眼。 对， 头发也多， 头发也多， 不怕吹没了。 对对对， 而且就算飞了，你刮哪也能停下来。 冒着狂风暴雨呢，到食堂给哥几个打包带回来就行了。 对，行行， 宿舍门口等着你。 对，来了你就是功臣，来不了 你就是奸臣。 我们也没想到今年赶上这么大台风， 我们就中间立院了。 这谁也没想到，这是 考虑咱们这个交情，你看你，嗯。 当然了，我们也不让你白出去。 那然后您就 我们也会给你身上拽点砖， 嗨，兜里揣点石头， 压恨了。 对对对对对， 好，同意了，是吧？是吧？ 好，把我那沙袋捆你腿上 啊！对，合着你们都有装备。 对，把我那哑铃绑你肩上。 您有这功夫，您自己练练不行吗？跟虚子似的。 我这么着，我教你几招啊。如果风太大的话，你可以匍匐前进，你别硬跟他顶。 那不就是爬着走吗？ 对，臂膀往前挪。 咱宿舍里先练练。 这是有技巧的，不要强夺，只能智取啊。 嗯。我还得智取，对， 实在向前脑袋钻尖了，不能往前呢，你就滚儿， 轱辘着走呗。 对， 你别跟他较劲，真的，你叫不过他。 我知道我叫不过他，不用你劝我。 你知道他是台风，好，台风不认人，不能说你是王维就躲着你吹。 你不能说你会说相声就好，那么 台风停下来，你鼓一掌， 千万别跟他较劲啊。 对，台风不是说碰那说相声就绕着走， 是。 好，那个维子能不能做到呢？确实是考验他。但是在广东有这么一个学校的新生啊，人家确实是冒着狂风暴雨为同宿舍的其他几个好哥们儿到食堂打了饭。人家说了，大不了我匍匐前进把饭送回来呗。所以大家都说了，你看这是别人家的室友， 可惜就是没有女友。 大雷也说，平时总被嘲笑，关键时刻还得看咱们这蹲位成功的能站到 C 位吧。 还是嗨 C 嗨 C。 小猪说，我就缺这么一室友。我也觉得每个胖子都应该被温柔以待。其实说到这个室友啊，每个人都有对室友的美好畅想。你比如大雷，如果你说住宿舍，你最希望你的室友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 我希望我室友啊，仗义疏财。 哦，经常请你吃饭。 好家伙，岂止请我吃饭，我缺什么给我买什么，特别仗义，关键他疏财。 你缺什么呢？ 缺心眼儿， 我缺东西多了，我缺，比如说缺手机， 我也看出来了， 给我买一个；缺一电视，缺一冰箱，他都给我买了。 就他不要的什么都给你是吧？ 二手的， 就是那个摁起来那翻盖一推拉，不要了，现在、 我就是捡剩下的是吧？买新的呀，给我。 你凭什么张着手就管人要新东西、啊？ 我没说张着手要，他主动送我好，你不说畅想， 那只能送你二手的。 小花，畅想是不是可以随便想？ 嗯， 我这么想过分吗？ 过分。 小花，你说你想什么事啊？ 我希望室友就是随时随地能准备出好吃的东西。 我有带手指的。 不是，就是有零食而且会买零食的室友是我认为的好室友。你比如说咱们晚上吃点聊点啊，他 说着说着噔噔噔噔， 你自己的东西都没了，吃了光了，他手上老有点什么新鲜玩意儿好吃的东西。 就是 进口巧克力。 希望你这室友会变魔术， 上好的新鲜的大山竹。 要什么有什么，科莫菲尔。 你当时你比如说你不再吃这个柿饼的时候，你想吃柿饼，他就 有，太扁了，哎，是哪天就得装的柿子呢？ 就是这么好。 哎呦，小花，啊，你是需要这是一个批发农产品， 我感觉是一个哆啦 A 梦。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这柿也不现实。 维泽，你呢？ 那你们刚才说的其实我都特别喜欢，而且也是我。 你别说我们了，你自己想，自己 想一个。 我想什么室友啊？ 嗯， 那也是 对你无微不至照顾。 哎，对对，关心我，我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这种室友， 需要一护工。 晚上12点钟你睡着了，你室友 叠被子， 哎，趴你跟前 儿，然后晚上你有什么事，一电铃，嘟，那室友就来。 那是护士，那是室友吗？那个 给你翻身， 无微不至啊。 对， 行行， 该吃药了，该抽血了， 该上厕所了。 嗨，这不用您提醒， 我都没猜对， 多的傻小子， 帮你打扫卫生， 嗯。 帮你晒被子， 我又尿了，我这 通风， 哎， 帮你收袜子， 你瞧瞧， 推着轮椅带出一转圈， 我这一听，我这半身随便的，我这是 有半身好的呀， 就是他多考虑点你是吧？ 对， 对， 比如说你晚上睡得早，他们就别那个再录抖音了， 非得挨着我边上录抖音， 或者是那种维子可能也希望就是你的室友能够帮你脱单， 我的室友能帮我脱单，介绍女朋友呗， 哎。比如你室友人脉非常广，有这么个室友是不是也挺好的呀？ 那当然了， 红线型的室友， 你说这红娘型的。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李代表各位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维，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样的节奏。奈何没有你以后，我灵魂失控，黑影在降落，我被他拖着走，静静悄悄默默离开，失落了微信，别远别别，我的世界已狂风暴雨，哦，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你，我不要再想你，不知不觉你已经离

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 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大街酒吧里。老岳，你会打麻将吗？ 会啊。 对，他小时候那个家里是那个时候有做饭的时候经常去打个麻将去吧。 哪个麻将啊？ 老爷 我打什么将去？ 这不就打麻将吗？ 不 是， 是 不是叫打麻将吗？ 不叫打麻将，那叫打，那是叫打麻将， 这不就完了吗？ 不是， 我是说你会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打麻将吗？ 我会呼吸呼吃麻将，我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碰吃。 打得怎么样啊？ 嗯， 好久不跟你过手了，有点忘了。 这些都是臭。 对，因为我记得咱们那次连败他50局以后，他就不出来了。 我是不能出来了，那我这水平不用怀疑，就是太次了。 我没听说，那太背了。 太麻将连败50局啊。 连输50把， 实际上咱们也是商量好了要赢他。 我说我怎么输了呢？ 这就叫作弊。 因为带他玩的太吵，你知道吧？那声音比别人平时说话就高出好几倍。 而且打牌的声也大，啪啪的摔， 底气又足。 摔牌骂色子，那是说明我这牌太臭。 给我一车，给我一， 你这打打麻将还给车呢？ 车。 现在扰民，但是呢，现在呢，我们觉得又把你可以加入进来。 为什么呀？ 三缺一。 我说呢，你们是不是缺钱了最近？ 不好说。 啊？ 不好直接说。 那跟别人玩牌的时候，你愿意旁边那些人声特大？ 那是不愿意。 他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来震慑你的。 我也用这种方式来震慑你们的，我发现没什么效果。 嗯， 打牌嘛，你本来就是一热闹事儿，你再不图热闹图什么呀？ 对， 图丧去。 打牌呀、啊、就是这斗话，就是聊天， 对，斗嘴呢。 而且要是那感觉啊，哎，一拍 对 糊了， 表达了心情，又羞臊了对方的脸皮。 没有这么不团结的四人， 咱们能不能团结5分钟？ 能憋着羞臊对方脸皮就别打麻将。 就是， 那赢的人这儿说啊，瞧你手破拍打，你瞧你手那臭，今天一晚上臭， 全是臭。 你听我说啊，这要是臭不臭啊，都是自己说，没有说别人的打牌，还是破拍，这点儿背，这一般不说别人，说别人早动刀了。 可是赢了的，他确实有时候摇头晃脑啊。 那、这个得意忘形的 是吧？请小赢一把啊！ 你看又来了， 哎，怎么 胡都不行，哎呦，真烦哟！ 举没了你，你呀、啊，碰！ 你看看， 可能啊，就有人受不了这种扰乱他的心绪、嗯，特别是日本人，所以他们最近呢，发明了一种麻将牌，没有声音，叫无噪音麻将。 无噪音麻将， 对， 哦、 嗯，这个牌的样子是不是特别熟悉？ 这不是牌吧？ 这个牌的样子是跟普通麻将一样， 是， 它怎么没声儿呢？ 那么大个儿呢？ 这个儿大是因为它是刷碗棉， 没， 就是外头绿里头黄，刷碗棉。 明白了，就打这牌特别干净，这确实挺好，而且吸水，你知道吧？这但分一打这牌就噗呲噗呲， 扔在桌上，没有声音， 轱辘了。 它就是 有点 弹性，因为刷碗棉你用过的吧？ 我用过啊， 海绵嘛，那多少有点弹性。 那也不能跟骰子似的，一扔灯台弹起来了。 你再来一个这声音，你再来一个刚才你。 骰子是啪啪啪啪啪这样。 那你这是？ 差不多， 就没声了。这样呢，大家就会安安静静打，谁也别说话。这个刚说碰， 警察来，警察来了。 不是不是，太吵了太吵了。 哦，嫌那位吵。 可以轻声一点吗？ 这位还真是爱安静。喂，那个说， 阿里嘎多。 我们你们太乱了， 拿什么压兜？ 阿里嘎多。 哦哦， 谢谢是吧？ 阿里嘎多。 安静。 那个，比方说一说吃。又来了，你看。 又来了，他老有这事儿。 可以吗？可以再声音小一点吗？ 这是把上下家都得罪了， 都得罪了。 对门就剩下碰了。 套自己，哈哈，刘同。 得仨人出大。喂，你怎么那么大声？ 方便吗？方便您再小一点声音吗？影响到我们了，对不起。 那三位说方便吧，方便我们仨糊了。 这个好处很明显，安静，因为个儿大呢，看牌也方便。 哼，这三位眼神还不济， 你得小心对方看见牌也方便啊。 他是不是屁心外边一刮风就完了？这几位玩牌开着窗户，七级大风， 不行不行，必须关门，必须关门关窗， 茶洒了也受不了。 周边人走路不能太快，胆倒了。 可这洗牌都是费事，因为都是软的。 有那种麻将机专门洗这种牌，就放进去。 你那是 没 事 啊？ 你 也不知道好没好啊？ 好了，他就端出来。 端出来， 那还洗衣服呢？ 从那桌上不就码出来了吗？ 也没声。 你看他能把这没声学出来，这太绝了。 那不吵不好吗？不打扰邻居啊？你半夜玩夜房，非得是那鬼呲牙的时候玩牌？ 我疯了！ 凌晨四点， 一点都不响，老花眼也不担心了。 到四点也该亮， 也不用趴在牌上看了，多好， 开灯了。 但是呢，中国的麻友呢集体表示， 这是中国话，这么碎的、啊、 一种情绪表达就不好不好不好。这个打麻将气势很重要的，对吗？ 对， 牌可以不会打，但是得会摔，摔的一定要响，要不然感觉在哪儿呢？ 哦，在吃吃。嗯，还真是，这个中国人打麻将就是叫的没用，就是为的是感觉，为了情怀。 对， 你要真正捏不巧对的三头就没人玩麻将。 是啊， 要气有人要吗？ 还有那种特别有气势的开，还有碰。 一般打麻将里没有开人， 对，只有杂师被这种在打开。 是啊， 而且大家都这么安静，这很容易泄露我的情绪啊。我可能微微的一个叹气，大家就察觉我牌不好了。 嗯， 一股大风就炸糊了。再说打麻将没有碰撞声，就跟斗地主没有那个背景音乐，怎么能玩好？ 这人要求还挺多。 斗地主背景音乐你们知道吗？ 当当当滴当， 当当当滴当。还有人说，会不会打着打着我就睡着了？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李、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 time。 问什么问题？我们这还等着听呢。 哪些道理懂了之后，感觉人生都舒坦了呢？ 好多呢。 您比如？ 比如说春捂秋冻，春困秋乏、嗯，这懂了之后心里痛快多了。我天天这么爱打盹，不赖我，天气原因。 嗯，小郑有什么呢？ 我 好吃不如饺子，舒坦不如倒着。 大雷有什么呢？ 哎，这都是我说的。 大雷这个词汇的储备还是有一定量的， 张嘴就来， 是不是？ 嗯， 张嘴， 是这张嘴。 其实呢，还有一些我都觉得跟你们可以一起分享一下，这样你们就舒坦了。以后， 嗯， 比如你走在大街上，真的没有那么多人会注意你，所以不用天天洗头。 哦，还有吗？ 放松点生活吧，你没有那么多观众。 我没有观众。 不要时时刻刻在意别人的眼光，那样你会过得开心很多很多哦。口红我们可以自己买，不需要指望别人送，不要把对方的绅士行为误认为是好感哦。 绅士行为 这些道理你要懂了，你们俩做人舒坦。那就是一个人不主动联系你，就是不想你，也可能就是不喜欢你。对话的时候呢，总是三言两语或者出些表情，那就是对你没兴趣。 嗯， 他说了一大串走心的话，就是没有实际行动的，通常就是把你当备胎。不要再为别人找借口啦，不要浪费自己的感情，尽快的直面，或者你们就放弃了吧。他所有的不主动就是因为不喜欢你啊，所以呢你也不要太将就。 哼， 我们俩现在没理你，是不是对你也不是什么真心啊？ 还有感情这种东西真的会变哦，你们不要不甘心啊。 我们没什么不甘心的。 你可以爱三五个人渣，但是你不能爱一个人渣三五次哦。放弃一个人真的很难，需要很长时间去遗忘。还有所有的失恋都是在给真爱让路， 你都记住了吗？ 还有啊，知道不喜欢就马上抽身，不管多难受哦。你们想听哪种型的，不管是感情方面的还是人生方面，这个我也可以给你们多讲讲。 我听听有没有攻击他人型的 啊、就是关你屁事关我屁事。 对对对对，后面那句我喜欢， 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 对对对， 就是人生方面的我再给你们讲讲啊。 不听， 千万不要跟不讲道理的人解释。 走吧， 你永远无法解释清楚。 对，不跟你解释，我们走了。 你想听正能量的吗？ 哎，我们还等着听呢，怎么不说了？没词儿了。 正能量的就是 没有啊。 正能量啊，正能量来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这一点都没听出正能量来。 哎，你使劲往里听， 往里听，越听越窝心。 对呀、啊，十之八九都归人家了。 这算不算呢？天道轮回，苍天饶过谁？ 还有点封建迷信色的，报复心太强。 换一个，换一个。有了瘦子才会有胖子，有了高个才会有矬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时候赤裸裸的伤害， 不是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吗？ 对，没有杀戮， 是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戮。 大家好，我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宇宙无敌美少女小冰。冰冰冰，好久不见，我想死你们了。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笑话吧。最近听说有一个非常喜欢我但又不好意思表白的小哥哥，于是我只好自己发短信问他，你喜欢我为什么不对我说？他回答说，人要有自知之明，不要随便给别人增添烦恼。听完这话我心里特别感动，回复道，你这个人不一样，你用实际行动粉碎了我对丑人多作怪的偏见。哈哈，夏天就要结束了，随着天气逐渐凉爽，整个人都感觉舒坦了很多。所以今天小冰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我最舒坦的感觉是什么吧。其实让人舒坦的感觉真的很多，比如上班后感觉上学那会舒坦。别看上学时虽然没什么钱，但是至少可以买买打折的衣服，但上班以后就不一样了，打折的都买不起了。还有相完亲时感觉相亲前最舒坦，因为相完亲才发现搞对象不能只看别人的外表，有时也要看看自己的外表。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在山东清县这么一个庆典，俩人剪开了这么一个字儿，他们高调宣布了这么一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咱们进入山东地界。 谁呀、啊？ 哎， 什么事啊？ 哎，找您那个，我们俩这有活动。啊，想让您这个、 太好了， 策划、 我们这个公司是专门策划各种庆典活动啊、专业的司仪，专业的团队， 好， 放心，肯定给你们弄的。这位是 这个什么？我想问这个就是这个典礼，这办得了吧？ 太没有问题了！ 我看您这写什么婚庆啊、开张啊， 各个方面的剪彩、落成， 情绪就不对。这情绪就不对， 我这个情绪没关系。 你这么老瞪，血压高不高？ 这是个大夫，您是什么医院？ 坐下来好好说，慢慢说。 啊、没问题，姐，请坐，喝水，喝水，喝水。哎，二位喝水啊，有什么事情二位说吧。 也管不着他了。 我们俩呀，办个典礼。 我办个典礼，什么日子呀？ 星期四吧。 星期四，那这个客人来了怎么写吧？ 还来不来没所谓。 你们这个多大场面，这个服装什么，到时候你们是要个什么样的背景啊，追光啊， 是的，这都得商量着呢， 都得商量， 甭花上、 哦、对，背景肃穆一点。 哦，二位喜欢这个白色的婚纱？ 不，黑的，黑的， 黑葬礼啊。二位 谁说是葬礼了呀？ 哦， 我提了葬礼字了吗？ 您说这个秀哥，我没看出其他脏的。你看看哪吒， 得了，我直说吧。 您说， 我们俩呀， 哎， 办个典礼 啊？对啊，办典礼， 离婚， 什么？ 离婚？ 你这不是婚庆公司吗？结婚离婚你是不是都得管呢？是不是吧？说点头，快点点头，点头。 啊，道理是这么。 他答应了，办吧。 不是，二位。离婚还办典礼啊？ 高调离婚， 你们这是大婶离婚啊？ 必须得离，你怎么劝我都不能听。 您放心，劝您啊，第一是归街道，第二归民政局，这个我们这不管劝您结婚。 我告诉你啊，这典礼办完了，就是你娶她，我都不带生气的。 我不娶，我媳妇跟我说了， 我跟得着她吗？我是什么样人，我都跟呢。 你别跟我啊，我跟你说啊，我媳妇儿说过允许我出轨一次，但是我也不打算乱用。 你想的还挺美的。 谁想了？你们要不帅的。 我跟你说，这个到时候你拉一横幅，知道吧？横幅写上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还是挺得像葬礼。 没死俩人，心是死了，但是这离完婚，我们心还能活回来。 哦，这就死去活来。 哎呀，摆脱困境啊，新的开始啊！您先说说流程吧。 我跟您讲讲离婚的意义、啊。 这个离婚还有什么流程啊？ 你别老觉得离婚不光彩。 离婚啊，也是要走法律程。你让我说完话行不行？ 我先开口的。 你开口，你说点正文嘛。 你那叫都是闲篇 儿。 你才是闲篇呢。 停，别嚷，别嚷。到了这儿了，你们就慢慢睡啊，别着急。 好、啊。 哎，不是我让你睡，我让你睡。让您睡， 算、哎、哪有东西可以算？ 不是，你们一个一个的睡。 有羊片吗？ 二位怎么？ 好的，好的，好的。我说啊，嗯，结婚得领证吧？ 是，那跟我没关系。 离婚也不是说一拍两散吧？不也得走法律程序吗？ 啊，那您上法院找律师。 离完婚是不是得有个证啊？ 啊，对呀， 那是不是也得有一个颁发离婚证书的程序啊？ 民政局 说的都不在点儿，你听说这民政局的事儿，你这管吗？ 对呀， 我跟你说，现在啊，就是老有一观念，好像结婚是喜事儿，离婚不是喜事儿。 对呀， 啊，离婚两个人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这不是好事儿啊！ 大喜，你得给我道喜， 我 可算跟他离婚了。 特别不赞成那种传统观念， 我们俩必须办一离婚典礼，而且流程跟。这个婚礼差不多，但仪式一切都是按离婚那么来。 对，必须在肃穆当中体现一种喜庆，在喜庆当中呢，又渗透了一种萧瑟， 而在萧瑟当中呢，又体现一种活跃。 二位让我说一句行吗？ 活跃当中， 别活跃了，我提前不说这么些东西了。不是二位，我没干过呀，我这有手艺 了，你真的得拓展你们这儿的业务了。你以为现在没干过就将来没干 过？哎，你怎么又跟人家跟这是搞这个什么事业拓展似的？ 二位，我努力，我试试行吗？ 写一流程， 写个流程，这流程怎么写呀、啊？我就办个婚礼， 你这有什么难的？你婚礼怎么办呢？你离婚一样？ 婚礼我会，婚礼好办，婚礼开始是这个新郎新娘入场， 对，这也是 新郎新娘退场。 别这么写，别的 就都走了。 新郎新娘那儿结婚，不许这么写、啊。你就到时候到婚礼仪式上宣布，老郎老娘， 老娘还有我妈的事儿呢。 我就说你，他一来你就看他好几眼，你就憋着邪子心呢。 谁憋着心？ 老郎老娘上场。 老郎老娘， 哎、有这个正离人、主离人， 还有主离的事儿啊， 去去火。 好、啊，主力人、 哎、来了，宾客上那个头了那几桌的都叫主力桌。 主力桌，我怎么听着怎么别扭。 哎， 那这个后边都贴个大喜字啊。 脚。 对，撕也行嘛，烧也可以。 不有个卖火盆吗？ 原来是有啊，我不了，那算了，那就撕吧啊。 哎， 嗯， 那个他们有那个念结婚证啊， 那离婚证啊， 交换信物。 退还信物， 那就还 吞戒指， 什么退戒指？ 吞戒指， 吞呢？ 吓我一跳，我以为还有杂技呢。 然后 吐交杯酒，我们俩人对着脆， 离着远点对破。 他不还有誓言呢？ 有，我们也说 离婚誓言， 不管对方富裕还是贫穷，我都愿意离开他。 不管贫穷还是富有，不管健康还是疾病，我都不爱你。 那你还说的干 嘛？我都不尊重你， 不嘴了， 就要当着大家面公开说。然后那天是你主持吗？ 是我主持。 一定要让大家欢呼、 啊、 这儿一定要鼓掌。 你还得问我们，你乐意吗？ 我乐意个屁， 听着像骂我呢。 人家问我呢。 你乐意吗？ 你才乐意呢。 我乐意什么呀？ 你看现在就乐意娶她，你看怎么样？ 什么？不是，后边还有重要的仪式，怎么办呀？ 什么呀？ 这个新郎新娘敬茶改口。 对， 改口可以啊。 改口。 以前叫什么呀？ 以前叫爸爸妈妈。 嗯 嗯，哎， 现在呢就 重新喊，不喊爸爸妈妈， 同志， 拉皮儿了，连辈分都没了。哎呀，这个太黑了，你们 改 同志啊， 改改老家伙。 哎，你等着， 老棺材瓤子， 我爸， 老白菜帮子、哎。 他当年对你怎么样？我跟你说，姓曹的，你过来 找吧。 你爱吃红烧肉，我给你炖红烧肉。你现在就来说这话。 哎，你看了吗？我们俩结婚啊，六年了，六年就炖过一回红烧肉，说六年了。你媳妇给你炖过红烧肉吗？ 没有。 你给你媳妇炖过吗？ 没有。 哎，你们家伙食这么差呢？ 他不爱吃。 哎，你娶她，你娶她，娶她红烧肉。那你爸你妈多嫌弃我呢？工作不好吧，没有进取心吧，挣钱不多吧，爱喝酒吧，不看他们俩去吧。 你看看， 你说说，我到他们家去，他们俩给过我好脸吗？啊？ 停！这跟我这没关系。咱们再说下一项，给个红包改口费啊， 退钱。 哦，退钱哦。 哎，但是咱说了，这个宾客给的这个份子钱，咱们就先不提了。 哦，仪式里倒是也没有在仪式里收费了、 因为我们请的这些人也不是结婚那波。 哎，我们也没说我们俩是办离婚典礼，该收的钱我们俩是一分不差。 可见二位这人性。 所以那门口那个离桌您别那么写了，您还写签到吧、好吧， 签到啊、好。最后一项最重要的仪式，那个扔花束，那个送那个花球，那怎么办啊？ 对，扔 煤球， 让他倒煤去。 煤球， 扔煤球，扔血豆腐，让他倒血煤去。 你们这些的道具倒是特殊，我得提前预备血豆腐、煤球。行，那这个婚礼进行曲 改，我想想。 离婚没有专门的乐曲、 分手快乐呢？ 哦，用这现代的歌，行， 有一歌叫离歌。 行，二位就别颠沛了啊，离歌啊，好，那咱就这么定了啊，周四见。各位亲朋好友，有请二位新人啊，抛出今天的煤球还有血豆腐。啪！我还没说完呢，怎么都砸我身上了？感觉我倒血霉了。 离婚二字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一段感情的结束，有的人呢可能会感到一身轻松自在，有的会黯然神伤。最近呢，山西一对男女宣布高调离婚，还举办了离婚典礼。这一幕恍若是电影《非诚勿扰二》里面的一个桥段呀。 这场大办离婚庆典的消息和图片呀，哎呦，在朋友圈里边疯转。有些人感慨，哎呦，毕竟当初两个人付出了许多，也走到一起了。可是啊，现在又搞了这么个离婚大战，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走到这一步还这么大办，有点可惜。 亲友们纷纷议论，有的说呀，这亲戚朋友来了是不是应该再随个份子呀，也有的人说离婚了应该把结婚时候的份子退还给亲友，反正议论来议论去都是给钱还是退钱的问题。 没人关注那血豆腐了。 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 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嘿，是。